朱高炽本人经过这场打击也心灰了，既然让自己监国，却又不给干事的权利，做事儿也不是，不做事儿也不是，这不拿人开涮吗？就在这紧急关头啊，一个大臣挺身而出，用他的智慧是稳住了太子的地位。这个人呢，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杨士奇。杨士奇虽然学问比不上谢晋，他的脑袋可比谢晋灵活得多。谢晋虽然也参与政治斗争，却实在太嫩，一点也不知道低调做官的原则。本来就是个书生，却硬要转行去干政客，隔行如隔山，水平差得太远。杨士奇就大不相同了。此人呢，我们介绍过，他不是科举出身，其履历也很复杂，先后呢干过老师、教育局小科员、逃犯，那么在这个外逃期间呢，又干过兼职教师等不同职业，社会背景复杂，特别是他在社会上混了二十多年，也算跑过江湖，黑道白道地痞流氓混混估计也见过不少。按照今天的流动人口规定，他这个流动二十年的人是绝对的盲流，估计啊还可以算是在道上混过的。这个朝廷啊就是个小社会，皇帝大臣们和地痞混混也没什么区别，不过是吃得好点，穿得好点，人品呢、更卑劣，斗争更加激烈点而已。在这里呢，杨士奇呢如鱼得水，灵活运用他在社会上学来的本领，而他学的最好也用的最好的就是做官时一定要低调。他虽然为太子继位监国出了很多力，却从不声张。永乐七年，也就是公元1409年七月，太子为感谢他一直以来的工作和努力，特别在京城闹市区繁华地段赐给他一座豪宅呀。换了别人啊，估计早就高高兴兴的去拿钥匙准备入住，可是杨士奇呢却拒绝了。他推辞了太子的好意，表示自己房子够住，不需要那么大的豪宅。哎呀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嫌房子多，杨士奇也不例外。他拒绝的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如果他拿了那栋房子，就会成为朱高煦的重点打击目标。权衡利弊，他明智地拒绝了这笔横财。杨士奇虽然没有接受太子的礼物，但他对太子的忠诚却是旁人比不上的。应该说，他成为太子党并不完全是为了投机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太子的感情。自永乐二年，也就是公元1404年，朱高炽被立为太子后，杨士奇呢就被任命为左中允，做了太子的部下。朱高炽虽然其貌不扬，却是个真正仁厚老实的人，经常啊劝阻父亲的残暴行为。弟弟朱高煦屡次向他挑衅，阴谋对付他，朱高炽呢却一次又一次的容忍了下来，甚至数次还帮这个无赖弟弟说情。这些事情给杨士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虽然历经宦海，城府极深，儿时母亲对他的教诲却始终记在心头，仗义之言已经成为了他性格中的一部分。虽然很多年过去了，他却并没变，他还是当年那个正气在胸的杨士奇。眼前的朱高炽虽然形象不好，身体不便，却是一个能够人怀天下的人，他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皇帝的。杨士奇啊相信自己的判断，秉持着这个信念，杨士奇与太子同甘共苦，携手并肩走过了20年历经坎坷的储君岁月。说来也实在让人有些啼笑皆非，可能是由于杨士奇过于低调，连朱棣也认为杨士奇不是太子党。 把他当成了中间派，经常向他询问太子的情况。而在永乐十年的风波之后，朱棣对太子也产生了怀疑，便向杨士奇询问太子监国时表现如何。这看上去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实际上却暗藏杀机啊。城府极深的杨士奇听到这句问话后，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，他立刻意识到决定太子命运的关键时刻来到。他紧张地思索着问题的答案。趁着杨士奇先生还在思考的时间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又十分关键。如果回答太子十分积极勤恳做事，和群众啊，就是大臣们打成一片，能独立处理政事，威望很高的话，哎呀，那太子一定完蛋了。怎么的，你爹还在呢，现在就拉拢大臣独立处事，想抢班夺权，让老爹不得好死啊。既然这个答案不行，那么我们就换个答案。哎，太子平时积极参加娱乐活动，不理政事，疏远大臣，有事情都交给下边去办，没什么威信。这样回答的话，那太子的结局估计也是完蛋。这又是一个非常类似22条军规的矛盾逻辑。太子的悲哀也就在此，无数太子就是这样被自己的父亲玩残的。自古以来呢，一把手和二把手的关系始终是处理不好的。在封建社会啊，皇帝就是一把手，太子就是二把手，自然逃脱不了这个规则的制约。你积极肯干，说你有野心；你消极怠工，说你没前途。干多了也不行，干少了也不行，其实只是要告诉你，不服我是不行的，让你干你就不得休息，不让你干你就不得好死。这似乎是很难理解的，到底是什么使得这一滑稽现象反发生呢？答案呢，很简单呢，权力。谁分我的权，我就要谁的命，儿子也不例外。朱棣很明白啊，他最终是要将权力交给太子的，而在此之前，太子必须有一定的办事能力。为了帝国的未来，无能的废物是不能成为继承人的，所以必须给太子权力和锻炼机会。但他更明白，要想得一个善终，混个自然死亡，不至于七八十岁还被拉出去砍头，就必须紧紧握住自己手中的权力，直到他死的那天。儿子是不能相信的，老婆是不能相信的，天下人都是不能相信的。哎，这就是皇帝的悲哀了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杨士奇先生已经完成了他的思索，让我们呢来看一看他的答案。陛下，太子监国期间努力处理政事，能够听取大臣的合理意见，但对于不对的意见呢，也绝不会随便同意。对于近臣不恰当的要求，他会当面驳斥和批评。哎呀，这就是水平啊。在朱棣举办的现场提问回答活动中，杨士奇能够在规定时间内想出这种两全其美的外交辞令，实在不简单呐。既勤恳干活，礼贤下士，又能够群而不党，与大臣保持距离，在杨士奇的描述下，朱高炽那肥头大耳的形象一下子变得光辉照人。朱棣听了这个答案时也十分满意，脸上立刻阴转晴，变得十分安详。当然呢，最后他还不忘夸奖杨士奇，说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人。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， 朱棣和杨士奇各出绝招，朱棣施展的是武当长拳，外柔内刚，杨士奇则是太极高手，左推右挡，来往自如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他们似乎可以算是武当派的同门师兄弟。于是永乐十年，也就是公元1412年，这场纷争就此结束，太子党受到了沉重打击，太子被警告，地位也有所动摇，但由于杨士奇等人的努力，终于稳定住了局势。可是太子前边的路还很长，只要朱棣一天不死，他就会不断受到朱高煦的攻击，直到他登上皇位或是中途死去。事实也是如此，另一个更大的阴谋正在策划之中。对太子而言呢，这也将是他监国20年中经受的最残酷的考验。在朱高煦持续不断的诬陷诋毁下，朱棣确实对太子有了看法，但暂时也没有换太子的想法。皇帝这样想，下面的大臣们可不这样想。看到朱棣训斥太子，许多原先投靠太子准备投机的官员们纷纷呢改换门庭，成为了朱高煦的党羽。但杨士奇却始终没有背弃太子，他一直守护着这个人，守护在这个看上去迟早会被废掉的太子身边。大浪淘沙，时见真金，不久之后一场更大的风暴到来了，太子和杨士奇将接受真正的考验。永乐12年，也就是公元1414年9月，朱棣北巡归来，当时太子及其下属官员奉命留守南京，闻听这个消息啊，立刻派人准备迎接，但迎接时由于准备不足有所延误，朱棣很不高兴。其实说来呀，这也就是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。朱棣同志呢，平日经常自行骑马出入大漠等不毛之地，陪同的人也不多，像迎驾这种形象工程有没有是不大在乎的，所以太子朱高炽虽然心中不安，却也没有多想。然而后来事情的发展呢，大大出乎了朱高炽的意料。朱棣是大发了一听，把朱高炽狠狠骂了一顿，大概意思就是老子在外边打仗那么辛苦，也是为了你将来的江山打基础，你却连个基本迎接工作都做不好，要你这废物有什么用。朱高炽挨了骂，心里非常委屈，哎呦，不就是稍晚了点吗，至于搞这么大吗？至于，非常至于。朱高炽不知道的是啊，在此之前他的好弟弟朱高煦不断打探他的行动，虽然并没有什么发现，但政治家朱高煦先生整人是从来不需要事实的，他不断编造太子企图不轨的各种小道消息，并密报给朱棣。这朱棣开始并不相信，之后禁不住朱高煦长年累月的造谣，加上身边被朱高煦买通的人们也不断说坏话，他渐渐地开始怀疑起太子来。屋漏偏逢连夜雨啊，没想到回来就碰上太子迎驾迟缓这件事儿，虽然这并不是个大事情，但在朱棣那里却变成了导火索。在朱棣看来，这是太子藐视他的一种表现。自己还没退休呢，就敢这么怠慢，将来还得了？在朱高煦的推波助澜下，事情开始一边倒。太子受到严厉斥责的同时，太子党的主要官员如尚书简易、学士黄淮、杨溥都被抓了起来，是关进了监狱。最黑暗的时刻终于到来，在朱高煦的精心组织策划和挑拨下，朱棣的怒火是越烧越旺，太子党几乎被一网打尽。朱棣已经认定太子党那帮人都想着自己早死，然后拥立太子弄一功名， 他对太子的失望情绪也达到了顶点，他不再相信拥护太子的那些东宫文官们，除了一个人外，这个例外的就是杨士奇。说来奇怪啊，虽然杨士奇一直在太子身边，朱棣却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公正客观的人。于是在两年后，朱棣再次召见他，问了他一个问题。与两年前一样，这也是一次生死攸关的问答。当时的政治局势啊，极为复杂。由于这个朱棣公开斥责太子，并把太子的很多亲信呢都关进了监狱，于是很多大臣们都认为太子已经干不了多久了，道格的道格，隐退的隐退，太子朱高炽也陷入了孤立之中。现实让他又一次见识了世态炎凉啊，人情冷暖。原先巴结他的大臣们此时都不见了踪影，唯恐自己和太子扯上什么关系，连累自己的前途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杨士奇开始了他和朱棣的问答较量。这次啊，朱棣没有遮遮掩掩，他直截了当地问杨士奇，太子是否有二心，不然为何违反礼义迟缓接驾。这在朱棣看来啊，这个太子是藐视自己。在此之前呢，也有人劝过杨士奇要识时务，太子已经不行了，应该自己早做打算。杨士奇用自己的答案回复了朱棣，也回复了这些人的建议。杨士奇说道，太子对您一直尊敬孝顺，这次的事情是我们臣下没有做好准备工作，罪责在我们臣下，与太子无关。说完他抬起头，无畏地迎接朱棣锐利的目光。朱棣终于释然了，既然不是太子的本意，既然太子并不是有意怠慢，自己也就放心了。就这样啊，悬崖边上的朱高炽又被杨士奇拉了回来。杨士奇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，在太子世孤的情况下主动替太子承担责任，需要冒很大的风险。要知道朱棣不整太子，对他们这些东宫官员们却不会手软，与他一起辅佐太子的人都已经进了监狱，只剩下他暂时幸免，但他却主动将责任归于自己，宁愿去坐牢也不愿牵连太子。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，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。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，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。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快点，快点，快 点！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娘，您坐我这儿吧。 谢谢谢谢。 妈妈，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。 哎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 宝贝真棒，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。 城市文明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聆听

现存建筑为清代规模，寺宇占地8万平方米，各种建筑400余间。在全寺中轴线上，寺前铜塔耸立，其重殿宇分为观音殿、五方文殊殿、大雄宝殿、无量殿、千波文殊殿、铜殿和藏经殿。此外还有钟楼、僧舍和各种配殿，各具特色，无一雷同，辉煌壮丽。大雄宝殿及大佛殿，清光绪25年重建，面宽9间，进深5间8船，重檐9级顶，凸字形平面，四周环廊，殿前檐廊下额舫雀替雕龙，殿内共30佛、18罗汉等，背面为3大士像。无量殿为纯砖结构，明万历34年至40年建，崇祯9年补修，面宽7间28.2米，进深16米，高20.3米，重檐歇山顶，内部结构券拱与叠色砌柱，藻井形似花盖，殿顶铺设铜板布瓦，外檐砖刻斗拱铜殿为明万历37年铸造，3间方形，重檐9级顶。殿内四壁主佛像万尊，故又名万佛殿。殿身比例和谐，制作工精，柱额、斗拱、梁架、屋顶及稳兽脊饰等完好无损。四周隔扇菱花图案和裙板上花鸟人物工艺尤佳。在所有殿宇中，尤其最为突出的是青铜铸造的铜殿。在明代万历37年，即公元1609年，万历皇帝母亲李太后之师妙峰和尚及全国13省市布施，先后铸成3座铜殿，一至峨眉山，一至南京宝华山，一至五台山。这3个铜殿均在湖北省荆州浇筑，运至现场组装，而如今仅存五台山这一座了。相传明朝穆宗驾崩前后，少主年幼无知，皇亲李良发动了宫廷政变，接管了江山，就将娘娘李延妃和少主打入了冷宫，想绝明朝后裔。这少主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。大臣徐延昭和杨波进入冷宫行拦，李娘娘又气又急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少主交给了徐杨二人带走，让他们好好抚养。后来少主当了皇帝，惩除了奸臣，为了感谢母恩，就决定在五台山为李娘娘建造一座铜殿。据记载，这座铜殿是明朝名望很高的山西平阳人佛登和尚，在现在太原市郝庄村南建起了高达13层的2座大塔后，正在兴建永坐寺及双塔寺的过程中，又奉万历皇帝的命令到显通寺传戒时建筑的。铜殿造型和北京故宫金阙殿相仿，共用铜10万斤，是国内保存最好的铜殿之一。铜殿方形，外观重檐2层，高约5米，四周隔扇上菱花图案和壶门花鸟装饰，形象生动，工艺绝佳。内壁四面铸满小佛万尊，中央台上端坐一尊大佛，故称万佛如来。殿前原有同期铸造铜塔5座，按东西南北中方位布置，象征5座台顶。可惜在日本侵华期间，被日本侵略者盗走了3座，仅东西2座圆塔尚存。塔有13层，高8米，塔身满铸佛像图案，底座正方形，四角各铸一尊力士，手托、肩扛或头顶塔身。两塔下西南角有大如拇指的小铜庙，内座小指大的土地像。 别看这小土地像，却是大有来头。相传秦康熙有一次来朝台，在文武官员及寺内高僧的陪同下，来到那座铜塔前。康熙摸着铜塔下端的小铜庙，问身旁的一位老僧：五台山为何不见有土地？那老僧道：启禀万岁，这显通寺里就有土地。康熙问：在哪里？老僧答道：就在我主手摸的小庙里。康熙听罢，低头一看，小庙里真有一个小土地，于是龙颜大悦，信口笑道：好大的土地呀！哪知康熙话音未落，就见小庙里那个小土地扑通一声跪下来，边磕头边喊：谢主隆恩。从此显通寺里的这个小土地，就凭着康熙随便说笑的一句话，被封成了山西大土地。从此这个小土地造像在五台山享有了鼎鼎大名，引来众多的游客前来光顾。后来人们又以铁补筑三座塔立于原处，铜殿铜塔皆饰以金箔，远远望去金碧辉煌，阳光之下熠熠夺目。显通寺各大殿保存完好，观音殿又名南殿，殿内中间供着观音菩萨像，左右供着文殊和普贤菩萨像，所以又称三大主殿。殿内两侧放满了经架，架上置有各种经书，所以又称藏经阁。过去救助水陆众生的大法会水陆道场也设在这里，所以又叫水陆殿。大文殊殿是显通令的第二重大殿。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，各寺庙均以供奉文殊菩萨为主，自然显通寺也不例外。所不同的是，显通寺的大文殊殿内供着七尊文殊菩萨像，正中的为大智文殊，前面的五位从左至右依次为西台狮子文殊、南台智慧文殊、中台儒者文殊、北台无垢文殊、东台聪明文殊，大智文殊后面是甘露文殊。此外，文殊像前有护法神韦陀像，两侧有十八罗汉像。大雄宝殿是显通寺的第三重大殿，殿内供着三世佛像，中为释迦牟尼像，西为阿弥陀佛，东为药师佛，两旁有十八罗汉像，背后有观音、文殊、普贤三尊菩萨像。清末以来，显通寺屡遭战乱破坏，变得残破不堪。1949年以来，国家陆续拨款进行大规模修葺，现在面貌已为之一新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台怀镇的大显通寺是五台山第一大庙，在五台山诸寺中，显通寺规模最大，历史最古，俗称祖寺，朝山礼佛者必先拜谒显通寺。东汉永平十一年，汉明帝从西域请来印度僧人摄摩腾和卓法兰，在京都洛阳建白马寺，这是中国建佛寺的开端。这一年，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到五台山法眼识圣地，立即看中五台山的风水，并奏明汉明帝在这里破土建庙，揭开了五台佛国历史的第一页。他们之所以选中五台山，也是事出有因的。其一，当时五台山叫清凉山，据佛经《华严经》里说，东方清凉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，有岸可居。其二，两位高僧看了五台山的地形， 觉得与印度灵鹫峰极似，灵鹫峰又是释迦牟尼向弟子讲经的地方。其三，据说在两位高僧来以前，五台山已有一座佛塔，于是五台佛国的奠基石五台山第一座寺庙大佛灵鹫寺，也就是今天的显通寺，就这样建立起来了，连那座山也称作灵鹫峰了。长期以来，在五台山寺庙群中，显通寺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，除了它历史悠久、香火旺盛外，寺内珍藏着许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比如，在挂着大显通寺匾额的山门外两侧，各有一座石碑，石碑上模仿龙形和虎形，分别写着“龙虎”两个大字。寺庙中用龙虎把守大门，甚为奇特，而这两座石碑又是唐代的遗物，弥足珍贵。在大文殊殿前有两座碑亭，亭内的石碑也比较特殊，一座是无字碑，一座是有字碑。有字碑是清朝康熙皇帝的御笔，立碑是为了刻字记事，而这一通碑上为何就无字呢？传说盖碑亭的地方原是两个圆形的水池，池里的水清澈如镜。有一年，康熙皇帝朝台巡游显通寺，来到文殊殿前，他抬头一望，只见绚烂的菩萨顶端端正正坐落在灵鹫峰下，好像一条鹦鹉的龙，昂着头高卧在那里。一座牌楼正是龙头，两根幡杆正是龙角，108层台阶从牌楼上延伸下来，正是龙吐出了舌头。康熙越看越像，越看越怕，这是出真龙天子的地方啊，难道我大清的江山要让别人夺去吗？于是他想找些人言依据来证实菩萨顶不是一条龙或是一条死龙，那就放心了。显通寺住持和尚奉命接驾，时刻不离左右，他听到皇帝在念叨菩萨顶，便凑上去说：启禀万岁，那灵鹫峰是一条龙，菩萨顶的牌楼正好在龙头上。康熙最怕说的话终于被住持说了出来，不过他还是不露神色，显出不太在意的样子，仔仔细细看了菩萨顶一会儿，像是发现了什么奥秘，竟忘记了自己的尊严，调转头来对住持说：灵鹫峰是条龙，但不是条活龙，你看它没有眼睛。本来康熙想让住持接住他的话茬，也说一句这条龙没有眼睛，可那住持有巴结皇上的心思，却没猜测到皇上的本意，只是一个心眼儿把他所知道的通通告诉皇上。启奏皇上，我主有所不知啊，这龙是有眼睛的，每日5:10太阳照到这两个池上，那菩萨顶的木牌楼两侧就会出现两个圆形的光环。这一来，康熙再也忍不住发了雷霆：龙长了眼睛不会飞走吗？龙飞走了，五台山的灵气还会有吗？这两个水池你给我填平，上面再立两通石碑压住。不久，水池填平，石碑立了起来，住持请康熙写碑文，但康熙只写了一篇碑文便起驾还朝了。住持请工匠把碑文拓刻在左边那通石碑上，右边却没有，于是显通寺里便留下这通无字碑。藏经阁内收藏的各种文物很多，在这里有北魏时期铜铸的旃檀佛像，有北宋开宝年间刊刻的雷峰塔藏经，有明代人绘制在菩提树叶上的18罗汉像， 有杨五郎使用过的兵器，81斤重的铁棍。然而，在显通寺内最珍贵也是最值得一看的文物，却是千簸文殊铜像、铜殿和铜塔、无量殿、华严金字塔和山门外的大铜钟。显通寺山门外的钟楼与其他寺庙里的钟楼，从外观上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但是它里面悬挂的一口幽冥铜钟却不一般。这口钟铸造于明朝天启年间，重达9999.5斤，撞击一下，声音可以传到10里之外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在显通寺的观音殿里，供奉着一尊后世仿造的不肯去观音。为什么叫做不肯去观音呢？这里有一个小故事。据史载，唐懿宗咸通四年，日本僧人慧恶法师从五台山请到了一尊观音像，渡海回国，但船到了普陀山和珞珈山之间的海洋上，突遇惊天海浪，把船又打回普陀山，因而慧恶法师突然觉悟到，源自五台的观音留恋这海天仙岛，不肯远渡重洋。于是他在普陀山上建寺修殿，供起了这座不肯去观音。普陀山也从此成为南天佛国。所以今日之显通寺观音殿为普陀观音之始祖。南天弟子寻根必到山西五台，各中缘由既是如此。此外，显通寺还是华严宗祖师成观演练修法之处，因而也是华严宗祖庭。而另外的金阁寺则是密宗祖庭，观音洞相传是6世达赖喇嘛仓室嘉措作画之处。所以五台山无疑是佛教弟子争相寻根膜拜的圣境。在众多的寻根者中，最富传奇色彩的莫过于蒙族信徒。过去他们感叹成群的骏马肥羊，不远千里拜五台，一路走一路卖掉羊马，全作旅资。走到五台的时候，虽已一贫如洗，然而佛国圣境之神奇，很快会让他们拥有莫大的精神满足。于是，在孝未平生的境界里，猛人沿着来时的路再次乞讨回去，重新创业，以期有朝一日再来寻根拜佛。如此壮举，在一般人眼里肯定是难以理解。而在蒙族信徒眼里，五台山永远是法通彼岸的灵峰仙境，而显通寺则永远是华严宗的祖庭。在显通寺里曾有一龙袍，相传是康熙皇帝所赐。虽然这件龙袍已经被盗，但关于这件龙袍的故事却流传了下来。话说有一天，康熙要至显通寺来，显通寺的方丈得知消息，真是又惊又喜，赶紧召集全寺和尚，身披袈裟，头顶檀香，手敲佛家乐器，嘴里不停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在山外夹道欢迎。当把康熙皇帝接到寺内后，方丈和尚陪同康熙皇帝到寺内各处游览。当他们来到大雄宝殿时，正值这里将要举行受戒仪式烧香吧，受好奇心驱使，康熙也要参加，这使方丈和尚很为难。受戒时，大多受戒者都是不怕烧的，疼起来也面不改色， 可也有个别的受戒者在烧香巴时疼得龇牙咧嘴，满面流汗。万一碰上这样的受戒者，吓坏了龙体怎么办？正在为难中，他猛一抬头，见皇帝脸上有浇桃花运的气色，便对康熙说：“您不宜参加受戒仪式。”通常康熙皇帝说的事儿，谁敢反驳呀？所以他面有愠色地问：“为啥？”和尚胸有成竹地说：“从您天庭发亮，地阁有光来看，是浇桃花运的预兆。走桃花运的最忌参加受戒仪式，否则会冲退桃花运的。”其实康熙皇帝心里最清楚，他这次来五台山看上了一个姑娘，尽管此时此刻他连姑娘的名字还都不知道，但经方丈这么一说，他认为这是佳言吉语，心里一阵欢喜，当场脱掉龙袍赠给寺院，以示虔诚，并规定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和七月十五这两天，由方丈穿此龙袍代替康熙皇帝进香拜佛。可惜这件龙袍在1948年以后被盗，否则它将是一件珍贵的文物。传说康熙皇帝看中的那个姑娘名叫梅枝，是康熙这次来五台山路过营坊街时看上了正在碾米的梅枝姑娘。当年她只有18岁，长得弯眉大眼儿，心灵手巧。据说康熙看中之后又不好意思明讲，便信手写了这样一首诗：“骑骏马过黄庄，遇女子碾黄粱，轻骑挑慢跛扬，回首折步整容妆，汗流粉面含露，作服蛾眉柳带霜。可惜这般风流女，嫁与谁家田和郎。”关于五台山显通寺的故事很多，这也许是它不同于其他寺庙的原因之一吧。说到这儿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 有少处多似绚丽的斑斓，回忆寻藏阑珊处，前尘事都如图，若影般隐现沉淀的时光，谁留指纹我珍藏，从天边到人间，在人间终不见。愿你记得静谧千年的思念，风干你羞红的诗。你我愿景